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混得流失。 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忘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

清风。 情人在他方，

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不追风，不解释意思。无泪无语，心中思念显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时有阵时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敲着窗户 关系，那忧郁会永远不停。寸寸都窒息的别离，会被怀念酿成微甜的回忆。寸寸都窒息的别离，会被怀念酿成微。不是拥有你，而是拥有和你有关的回忆。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给我一些音乐，我是张信哲。 深夜里徘徊。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最高气温17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4到17度，大兴海淀在6到16度，丰台在5到17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菩萨山云居寺在5到17度，玉兔山在0到14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家里的花草长得不绿不够好怎么办呢？平常啊，我们总有喝不完或者是过期的牛奶，千万不要浪费了。纯牛奶里面有蛋白质、钙元素，能让花长结实。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都需要兑水冲泡，每周取5克兑500毫升的清水浇花，保准花养得又肥又旺。秋天的花呢都非常容易黄，比如平时喝的豆浆、吃的豆腐都是不错的拯救原料。豆浆或泡豆腐的水不要加糖，倒进塑料瓶里，瓶盖别拧死，每隔3天打开透个气，沤熟之后呢会分层，等20天左右就可以兑水浇花了。不仅能改善黄叶，促进新叶冒出，还可以催花哦。一个人的旅行很随意，背个包，带着相机和喜欢的书，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地，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金秋10月，美景正当时，超适合一个人旅行的目的地，送给最爱独自旅行的你。那就一个人去永宁古镇享受悠闲时光吧。一座600余年的古城沿着北街往里走，仿佛穿越到了明清年间，两侧店铺朱漆灰瓦，古香古色。在这里我们可以忘记城市的喧闹，忘记生活的繁忙，穿梭在古镇的街道里，触摸时间留下的痕迹，享受随意的慢生活。夜幕来临，灯光璀璨，即使一个人也不觉得孤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今年以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组织“放心消费在丰台，共享首都美好生活”系列普法宣传讲座139场，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办理案件1445起，上半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24803件，案结23179件，调解成功率65.23%，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864.5万余元，不断提高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请大家关注“放心消费在丰台”微信公众号。积极反馈您在市场监管部门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方面的宝贵建议。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唉，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放松心情，感受一份舒心。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和他们朝夕相伴。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冰，我缓慢的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

小时候玩到很晚才回家，萤火虫指引着我来时的路，让我不再孤独。周围很安静，时间都睡了，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属于我的小世界， 属于我的快乐。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放飞我们自由的心情。大家好，我是陈慧琳。

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